千城，怎么样了？ 西周，君莫笑和呼啸山庄应该没有勾结，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人也在和我干同样的事儿。 看来君莫笑已经引起其他工会注意了。 霸气雄图、黄超、遗风、轮回还有百花谷的人也跟了他一段，看来君莫笑跟这四家也没有勾结。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奇怪。 什么情况？ 君莫笑他们刚进副本，副本门口就来了一群人，那些人表面上是在打怪练级，但他们的站位应该是准备伏击君莫笑。 什么？ 西周，给你个名单，你帮我查查这帮家伙是什么人。 好， 查过了，这些人不在各大工会的名单里。 你确定？ 不确定。奇怪，君莫笑有得罪过什么人吗？ 我也不知道啊，就算拒绝了各大工会，去给什么月龙工会打零工，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吧。 你继续盯着，再看看情况。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15集。 时间差不多了吧？ 啊，他们副本应该快刷完了。 大家注意，君莫笑出来了，上 上。 其中君莫笑出副本了，那些人立刻围了上去，如果我没有看漏的话，一共有24个人。 这么多？ 我去，君莫笑居然向自己人甩出了一记天机，把他的四个同伴都挑飞了。 啊，他为什么会对自己人动手？等等，天机协调能一次挑起的目标最多也就三个，他居然能挑起来四个，这手速也太变态了吧。哦，我懂了，他是用这种方式快速把这四个人送出包围圈，这样都行。 走，去那个土包。 我靠，他们朝我跑过来了。 爷，这里有个人像是在大便。 靠，我只是在埋伏而已。 包子，把他杀了。 我靠， 吃我一板砖。 等会儿，包子，这个千城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君莫笑，你知道他们是谁？ 大概知道。 是谁？ 别八卦了，先跑成不成？咱们赶紧跑。 哎，你们这，喂，怎么说跑就跑啊？ 移动方式有三种，疾跑最快，但消耗耐力，行走最慢，不过可以短暂恢复耐力。小跑不快不慢，不消耗也不恢复。疾跑虽然有爆发力，但是用完了耐久再小跑，遇到经验丰富的对手，最终肯定是逃不掉的。 你们跑得太慢了。 看，就像这个千城，他现在用疾跑看似超过了我们，但这只是暂时的。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注意变换三种移动方式，一分半后他就被我们甩掉了。 靠，你拿我当反面教材啊。 他好像在学我们的移动方法。 晚了，他起始的耐久和我们不一样，肯定会先一步用完耐久，最后还是跑昏。 嗯，持久力太差是不行。 我去，那就真的是所剩无几了。 他们追上来了。喂，你们真的跑掉吗？ 你看着距离是在缩小是吧？暂时的。 嘿，真的拉远了。 拉远了是吧？那咱们也不用跑了。 为什么？ 因为通过这个测试已经可以得知对方水平有限，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战斗一下。 可我们只有五个人，对方目测得有20多个。 六人吧，千城也是人呢。 这只是网络，在网络上你不知道另一端的家伙到底是人是狗。 我靠， 他刚说过人话了。看，他们24个人中稍微有点水平的就只有一个人而已，就是那个战斗法师陈友辉。是你吧？ 大家注意， 移动太差了。陈友辉，你们的实力我已经完全知晓了。 君莫笑，你想干嘛？ 团灭他们。千城，你要不要参与一下？ 你说真的？好， 我就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包子、小唐，都准备上了。 是，上。 下手快滚！ 不到。 靠！只有三人，就已经压制住对方24人的攻势了。我去，这太酷了吧！ 我去，快来救我！ 干什么呢？把王爷都给整了！ 哎，杨天心、岳仲明，我们也上。 还是不要去碍手碍脚了吧。 什么碍手碍脚啊？上 上啊！ 哎呀，咱们两个好看似的。 啊，是吗？我走去收拾那两个。 我靠，怎么又都冲我来了？ 你们去哪儿？ 还有一个呢。 不是吧， 已经走一半了。天成，你果然很擅长抢怪拉仇恨啊。 不行啊。 怎么，小唐？ 太弱了，已经被打死一大半了。 即使弱，我们也要认真啊，这是对对手的尊重。 说得好，包子，是吧？ 他们不行了，四边只剩下6个人了，别让他们跑了。追！ 他们都跑了， 那就下本去。 哦。 人呢？薛梦潇他们人呢？怎么都不见了？难道是人吗？连个招呼都不打，又进本了。我靠！不玩了，走了。 李兄，一会儿就要刷记录了。之前那些人不会再来了吧？ 谁知道呢？ 你和他们到底有什么仇啊？ 这个怎么说呢，今晚遇到的这个家伙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是我中断了他的职业选手生涯。 为什么？ 因为他水平不够。 哦，那你没有错。不过你都已经离开了，他们还这么顾虑你，生怕你回去的样子。那这么看来，你是被迫离开的喽？ 哟，很聪明嘛。 看来你做的不够绝啊，留给了他们反咬你一口的机会。否则的话，为什么现在你还会被他们追着不放呢？ 是啊，我太懒了，应该勤快一些。 或许，只是你没想着要做绝吧。 好了，小唐，先去开电脑上线吧。 我上线了。哎，12点了，木木怎么还没上线啊？ 不知道啊。 他就算不来，肯定也会留个信儿什么的吧？ 是，怎么回事呢？ 哎，上网。 嗯。 是我。哎， 你赢了，你终于搞得连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是吗？我也觉得这样不可能有人认出来我是谁。 不过你不觉得你这个样子坐在网吧里一样会被人围观吗？ 现在没有什么人。 你不好好待在屋里，大晚上跑这儿来。 哎呀，无聊嘛，来找你玩。哎，我坐哪儿？ 我看看啊，就坐这儿吧，我旁边。 不错， 这可是服务器，别乱弄东西啊，不然整个网吧的电脑都要死机了。哼， 这么好玩？ 一点也不好玩，快上游戏吧，都等你呢。 好， 好了，风叔夜幕来了，人到齐了。 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没关系，迟到是女人的特权。 是啊是啊， 来了就行。 不多说了，咱们开始了。 好嘞，进本进本。 走吧。 哎，等一下，木城，这个拿着。 嗯，什么东西啊？30G的子午手炮，给我买的。 当然。 你很富有嘛。我可听说你和微草打赌，把人家一整个工会的仓库都快赢空了。 快走吧，抓紧时间了。 您已进入琉璃之地。 上。 哎，这就开始了。喂，你毛巾。 别背，总体在这个队伍里什么也不是。 就对了。哎，漂亮。 大神这是在夸我吗？ 打得好爽啊。这才叫输出嘛。 快要出现了，大家加油，争取一次就把记录给他破了。 没问题。 我靠，这枪炮师和军火商的配合也很牛逼了吧。托亚被压制死死呀。 双方攻击，别放愣了。注意啊，上风险了。 恭喜猎人工会玩家，风化、君莫笑、风书烟幕、包子入侵、韩烟柔，打破副本琉璃之地通关记录，成绩28分01秒27。 终于也轮到我们热轮上一回电视了。 风化，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出来了。 哎，是的，是的，各位辛苦了啊，谢谢各位啊。 赤月套呢？ 哦，对对，看我高兴的把这事都给忘了。 玩家风化发起交易申请，交易成功。 韩烟柔，给你。啊？ 什么？ 刚刚风化给的装备啊，我们帮他刷副本吗？哦。 老大，有没有我的？ 暂时没有。 菜鸟会长太小气了，给我也弄套套装嘛。 啊，没有了呀。 小气。 包子别急，这事是事先说好的，先给韩烟柔，然后再找机会给你弄。 哦，好吧，嘿嘿，不着急，女士优先。 还有两次副本，风化还去不去？ 我这个就先不去了。 行，那我们继续了。 玩家君莫笑退出月轮工会。玩家 出烟柔 入侵退出月轮工会。 什么情况？与高手的接触结束的也太突然了吧。 部长要回去了。 电脑我关了啊。哎， 不能关，这可是服务器啊，我的大小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了。哎 呦，好险啊，你这个职业选手的手速太快了，还好我更快一点。 那我走了。 去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呢，网吧到底还是很危险的，是吧？ 啊，是啊。 哎，走了走了。 哎，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好啊，这是什么？ 我们这有红烧牛肉、香菇炖鸡、西红柿鸡蛋、酸菜排骨、鲜虾鱼等各种不同口味的泡面。你想来点什么？ 我点个 香菇 炖 鸡 好吧。 我就知道，您稍等啊。 好嘞。 要看什么电视剧？我帮你搜。 那年我们手牵手。 新电视剧？ 不算新吧，云秀推荐的。 好了，要耳机吗？ 不戴了，戴的耳朵都疼了。 那别戴了，我把电视剧的音量调大。等会儿，我跟他们说一声。包子、小唐，我们来练习一下手速，接下来说话全用文字交流。 好，这个练习我喜欢，不如我们来比一比一分钟谁说话最多怎么样？ 走着，继续一线峡谷。 哎，面可以吃了吧？ 吃吧。 你吃吗？ 嗯，喝两口汤。 嗯，给。 你都以为这些话是真的？ 嗯，不错。 听我说， 这泡面的人手艺真好。 还算可以吧。 你骗我！明明知道我喜欢你，明明知道我不嫁这些人。 这男主真够傻的。 你里面那个副本曝光原套嘞，我的 知道，30级套装而已，至于这么激动吗？ 这人家装备穿上好看。 好吧。 哼。嗯，面吃完了，我继续看了。 嗯。 今天运气不错，竟然连出3件我的暗纹套。 嗯，不错不错。韩燕让你掉的这件重复的赤月上衣可以在世界上喊一喊，应该可以换到你需要的护肩或者鞋。 好，高手兄，埋骨之地还去吗？ 先不去了。 嗯，这是谁啊？ 木木。 啊，他刚才就是在这里玩的。睡着了， 嗯， 去上面睡吧，睡我房间也可以。 没关系，就这样吧。 当心着凉啊。 嗯。 木木什么的从你嘴里喊出来，真恶心。 是，我也差点把泡面吐出来。 泡面在我肚子里。 我晚上也吃了一碗。 嗯，什么？什么口味的？ 红烧牛肉。 那泡面的师傅手艺好吗？ 特别好，和你那碗一样的好。 那就好。我有点冷。 当然了，你这一身只是伪装，看着厚而已。披我的衣服吧。 嗯，谢谢。哎，电视剧看到哪儿了？我好像忘记了。 不是你的错，这片子很难看。 哼，你又鄙视云秀的品味了。 每个对手的弱点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不看了。给耳机，你把游戏声音打开吧。 琉璃之地副本记录属于月轮公会，月轮月轮时区第一， 得了吧。 嗯， 请人打出来的 世界公平怎么 好炫耀的？ 就是一个代打记录还这么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哎，连蓝西哥和霸气穷途这么牛的工会都找人代打，凭什么我们月轮工会就不行啊？你们呀，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 我说老蓝，这世界频道上的节奏好像有点不对啊。 还不是月轮工会那些二货，要不是他们跑到世界频道乱吹惹了众怒，我们蓝西哥和你们霸气穷途能躺着中枪吗？ 哎，枪打出头鸟啊，现在也只有刷出新的记录才能让他们闭嘴了。 说的倒容易，怎么刷呀？哎，看来又要回神之领域一趟了。 欢迎回到神之领域。 你们打过多少次了？2/3的地方就团灭了。都好好想想是什么原因。 是，会长。 哎呀，40人的大副本，一周只有一次。可惜喽，可惜喽。哟，蓝桥，你不是在第10区开荒吗？怎么有空回来了？ 靠，怎么每次回来都遇到绕岸垂杨啊？关你什么事儿？会长，蓝桥，发生什么事了？还是关于那个叫君莫笑的超级高手，他几乎垄断了第10区的所有记录。那些记录我汇总了一份，发给你们了，你看看吧。 超级高手，笑死了。 这次去第十区开荒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埋骨之地这个记录是有些太变态了，怎么也不可能是这个成绩吧？ 这个成绩简直不是人能打出来的，开挂了吧？ 开什么挂呀？荣耀杜绝外挂多少年了？ 不过琉璃之地这个记录看起来好像还没有那么离谱。 这是他们刚满三十级刷的，装备很差，而且队里第五个人的水平也比较一般。 就这样的人也能把你们记录给破了？会长，让我去吧，保证把这个记录给抢回来。 南乔，你那边的账号卡都是哪里的？如果要刷记录，你还得确认一下，然后统计给我。 好。 会长，去市区算我一个吧。 等蓝桥那边把账号卡统计出来再说。好了，散了吧。 那我回去了。 会长这话说的分明是向着蓝桥嘛。 哎，没办法，会长嘛，当然不想内部矛盾闹得太厉害。你看他一直有意的避免垂杨和蓝河决斗就知道了。 是啊，直接把蓝河派到第十去了，够彻底的。 欢迎回到荣耀。 老蓝，你们准备刷哪个记录啊？ 哼，夜渡寒潭的消息来得可真快。 干嘛？咱们得沟通好啊，不然咱们两家这不是较上劲了吗？现在可不是拼这个的时候。 说的是啊，那咱们这次一人拿一个副本，我们刷琉璃之地，一线峡谷归你们，怎么样？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不过我就怕咱们辛苦刷出来的记录还是会被君莫笑破掉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吧。眼下这个情况，你觉得还会有人找他刷记录吗？ 那他自己要刷呢？ 自己刷？这没人请的话他还那么辛苦做什么？ 没人请，这个结局他能甘心吗？我刚才去和君莫笑打了声招呼，结果这家伙说让他不碰记录也要收钱。 他真这么说？ 我给你发聊天记录。 八个赤血尾刺，八个猩红毒针，赤影狂刀，琥珀晶石，四十个沙蚕丝。哇，太狠了太狠了，这五样东西完全囊括了一线峡谷这一阶段所有的稀有 BOSS。 照这么说，我们以后每一个副本记录岂不是都要看他的意思了？不然我们这些工会一个副本记录都不想拿到。 我看他有这个意思。 这可是和所有工会为敌啊，大家能忍？你准备怎么做？ 不知道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决定不管君莫笑，先刷了记录再说。 来，小桃，你的早饭。谢谢果果。 又通宵玩游戏，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小心烫。好吃。 哟，老板今天起这么早啊？ 我起来的时候看你护着一妹子出门，人呢？ 回去了。 行啊，你工作生活两不误啊。 哎呦，馄饨，给我来一碗。 你出去自己没吃吗？ 那是自费的，吃的少。 无耻，没有你的份。 是吗？那我睡觉去了。 嘿，跑得还挺快，我这还没问完呢。笑啥？哎，那妹子是谁呀？你认识吗？ 真名我也不知道，是天天和我们一起打副本的一个姑娘， 网友啊。 他俩应该是认识的。 这货还能泡到妞？哎，长什么样？ 不知道啊，我没看到。 你跟那家伙越来越像了，天天就知道玩游戏，还总是阴阳怪气的。多久没出去晒过太阳了你？ 好了好了，周末陪你去逛街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 我吃饱了，先去睡了， 快去吧。哎，这两个人整天就这个样子，我回头得要去看看他们又刷了什么记录。 喜兰溪阁打破琉璃之地副本记录，成绩26分31秒55。 大家都辛苦了。 哎，兰香，想不到啊，离开浦东区这么多年，竟然又有机会回头来为这个小副本努力。 哎呀，可不是嘛，说起来我还挺怀念的。 兰强，赶紧杀回神之领域啊，好久没和你一起下本了。 嗯，这回多亏了会长和兄弟们。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 你们觉得咱们这成绩还有提高的空间吗？ 怎么，你觉得这个记录压不住君莫萧？ 嗯， 如果还要有提升的话，我们要能完全限制 BOSS 托亚抢占新手才行。 但不管怎样，现在副本记录是破了，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次数了。先趁全世界都在看着，找人去世界上带带节奏，把名声洗回来吧。 好，会长，我这就派人去。 嗯，那你在这盯着，我们先回去了。 好的， 走了，蓝桥， 下次见啊， 拜拜。记录已经抢回来了，君莫笑，这次我不会再妥协了。等到12点副本次数更新之后，君莫笑会不会去刷记录啊？12点半了，君莫笑怎么还没刷出记录 啊？请玩家健康游戏，合理安排时间。 还以为记录被破了呢。 老兰，今天不下本啊？ 下吧。君莫笑真要破记录，我在这提心吊胆也没用。不过，他到底有没有在刷记录啊？ 会各自绚烂笑容，这传奇英雄英雄都有梦，哪个才配叫不平庸，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一步之遥何止万人歌颂，是最致命的出场的道